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沈。 在这个周末呢，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们哈有一项这个春游的活动，这个春游远门出的比较远，去到上海，那当然了，这个春游只是一个这个不是很恰当的形容。这一次呢，是中央政府包括上海市政府邀请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到内地访问，那这一站呢就选择在了上海。好，这一次的这个立法会议员到上海去访问，有议员说这是有史以来仅有的三次之一。好，之前最近的一次还是要追溯到2005年，当时这个立法会的议员访问了这个珠三角地区，对广东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但是上海恐怕还是比较难得的机会。那当然了，这个内地跟香港这个不管是在官方层面还是在商界啊这个社会人士这个交流一直都不少，为什么这一次的立法会议员访问上海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呢？关键就是因为这次在这个政改的咨询期间，好，现在这个香港的这个政改咨询已经，我个人理解已经进行到一个中断了，所以说现在还是要基本上要有个收官定调的这么一个过程。而在立法会当中呢，相信支持政改方案的这个立法会议员一早就已经表明态度了，所以说这里面悬念不大。因此主要是看那一些可能对于政改还没有特别明确立场乃至是反对的这些议员，他们接下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态，包括这个能够想到的接下来不管是占领中环啊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恐怕呢都会跟这一次的这个上海之行哈产生一定的这个因果的联系。所以说看点在于这一次访问上海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当中的这一些我们叫做泛民或者说民主派的议员们，他们在上海他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包括说什么样的话。 这个上海之行显得特别的有意义，是因为刚才明奇你说过这是05年当时真的是可以用春游来形容，因为当时呢我们的立法会议员呢就没有跟中央那些高级别的那些官员有什么实际的一个会谈，都是在游山玩水。但是这一次呢， 就广东嘛，很多议员老家，我估计也是在那里 没有感情的 反乡下了， 就显得特别的重要。除了他在这个实战性之外，还有呢，就是其实据报道，就是中方已经安排了这个港澳办主任的王光亚，还有基本法委员会的主任李飞，还有呢是中联办主任的江小明， 对， 这三位呢都是在这个香港普选里边扮演着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还有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是最深刺的。另外呢， 基本上可以理解是这个中央政府对于处理香港问题的一线的官员啊。 另外呢，就是有一个点，这个点是比较重要。当然呢，现在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呢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一次这番民派可以跟官员有一个独处的一个时候， 独处啊， 对， 这个很重要， 形容为独处。因为以前呢都是代为在泛泛而谈，但是这一次呢好像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可以让中央官员去听只是泛民议员他们一些看法，泛民议员也可以在那个时候跟着中央的官员呢，他们在谈那个世界的问题。 是， 比方说就是可能中央的官员比较担心这个战争的那些问题啊，还有那些公民提名的那些，大家有一个机会去厘清大家的想法。所以呢我觉得这次机会就是立法会议员肯定要把握住的。 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泛民有一个要求说要单独和中央的官员有一个见面的机会。什么叫做单独呢？这个就是说不能够再有其他人，他们认为的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有个单独的会面。比如说如果说是中央官员比如说跟立法会的全体议员见面，这个就不是单独。所以说最后我昨天看到的消息，包括也刚才得到了一些议员的确认，最后大家得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说恐怕没有办法就是说安排单独的一个比如说中央官员和泛民议员的座谈会，没有这样的办法。但是可以在这个见面会当中呢，建制派说想了一个办法，在中途 他们会早离开， 提前离场，说可以留出大概两 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给这个泛民的这个议员和中央官员独处。 这用广东话来说已经是北中民了。给 面子哈、啊。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折中的这个方案。 你知道一开始那个梁国雄议员，像人们不认识他这个立法会议员、嗯、他呢应该是在泛民派里面是第一个报名的。他说我一定去，但是当时 他没有回乡证的。 哎， 这个也是大家关心的一点。 他当年有一次是想去四川地震的时候，2008年他想去赈灾， 不能回去。 结果呢，发现上机场了，又上飞机了，没有回乡证，然后就回来了。他这次大家，那你没回乡证怎么办？那。对方当然是要给一些特殊的处理哈、 哎、这个很有意思哈、 拿到回乡证了。 香港很多泛民议员之前我们也这个开玩笑说起过，很多泛民议员说这个想很想去大陆看一看啊，但是没有回乡证，没有回乡证，这个不让他去那怎么办呢？这次我第一反应我就说，哎，那给不给回乡证？你既然是中央政府邀请的，你立法会全体的议员都邀请了，那我想应该你请了总要让人家去吧。那好，这个泛民方民主派方面第一位报名的，在也是在截止日期之前唯一一位报名的梁国雄议员、这个、 还有关于这个梁国雄呢，但是大家在这个香港的这个立法会的这个会议大家都看到，就是他的风格是怎么样， 对，非常出名的一位议员。 所以大家最后关心呢，这次你去上海你会不会带什么道具啊、你会不会现场对着官员们高声呵斥啊？ 对， 曾玉成立法会主席提醒他说你毕竟啊，你要这个客随主便、你是去到人家的地方还是要遵从这个礼数。 梁国雄说如果对方是有礼貌的、我也会表现得很有礼貌。 好，这个梁国雄议员究竟有没有回乡证，他去了又准备干什么，我们就访问到这个梁国雄议员。梁国雄议员在香港可能更熟悉的一个名字就是长毛，因为他的头发非常的长啊。这个当然他这个留头发长是有原因的，我们先请这个梁议员哈来谈一谈这次对于上海之行，马上在明天就要出发了，12号到13号啊，一个周末的时间，一个行前的一个前瞻。立法会的议员去上海的这个事情，我知道您也是其中之一，可以说说您为什么决定去吗？ 啊，这个因为我是没有回乡证的，到大陆去是不能去的，这次是有机会去。访问，尤其是有关那个香港政治改革的事情，我当然要当面跟那个负责的有关官员，把我们香港人的要求说清楚。 您刚才说到回乡证的事情，现在大陆方面已经许诺一定是会给您回乡证， 已经给了，给了我一个一次性的通行证。 这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说这一次去完上海之后下一次再去恐怕就不行。 他没有说，但是再申请嘛。 就是这一次只管这一次的。 是。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关于跟大陆的官员见面谈这个香港的政治的改革，我这次看到有一个说法是泛民要求跟这个大陆的中央主管官员单独会面，可以谈谈你们这个设想为什么要单独会面吗？ 所谓单独会面就是说我们香港的保守派有很多的机会用其他的渠道去跟那个中共的官员去谈这个问题，其实他们也是配合他们在香港替他们说话嘛，所以要是把50多个的议员放在一起，那就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也可以积极去谈，是不是啊？不用，因为我们有些人就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见那个所谓的中央官员嘛。 这个 意义没说要歧视其他保守派的议员，因为他们本来就有一个比我们更优越的那个条件嘛。你看在他们中间也有不少是人大政协的委员嘛，尽管他们不是我们选出来的，但是他们也是知青，是代表香港人去跟那个中共的官员去谈嘛。 那见到了这个中央的官员，就香港的未来的普选乃至政改的这个问题，您预备会讲什么呢？ 这个很简单说，就是说我们是绝对反对现在中共用所谓的提名委员会去 筛选那个未来的车手的候选人吧。我们觉得你把那个车手的候选人那个去筛选以后，那就是我所谓普及和平等的选举权就受到那个破坏了，因为我很多人都不能去选他们认为应该当特首的人嘛，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所以这个也不是我的创建啊，我也要送一本书给那个韩正总书记，就是一个文职嘛，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曾经的承诺，是这个书就叫历史的先行，就在中间也有很长式的收集人在中共在七十年前的一些对中国人的承诺，对他们就是反对蒋介石去那个实行一党专政，就是说要把那个候选人的资格去筛选嘛，这个就是他们当时说的。 那您对于此行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您期待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成果呢？就您刚才的这些诉求， 其实也没有什么成果，就是说这个也不是谈判，就是说我们跟那个有关的官员直接的对话，就是大概是各自表述嘛，就是说把我们的观点跟他说清楚。 嗯， 其实道理是很明白摆在哪里的，就是说普及和平等的选举是不能把候选人的资格筛选的。 嗯， 这个他要是任何人认为可以这样做的，那就是他说的普及和平等的选举就是假的。就像我刚才说在1944年七十年前那个中共对那个国民党的批评一样。 嗯， 你不能说当时那个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错的，现在中共的一党独大就是对的，是不是？ 好，刚才听到的是梁国雄议员， 但后面终于说对了个筛选的筛选 了。这个不能这我觉得这个梁议员的普通话已经说得非常好了。这个梁议员说要送一本书哈给这个韩正书记，但是我有点担心啊，他这本书可能过海关的时候你要被查的话，就可能会被扣下。 向书老师编的 啊，好， 咱们之前也访问过他。 这个梁国雄议员是泛民这一边哈，第一个报名的，也是。当初我甚至以为他是唯一的一位泛民议员要去这个去上海的，后来呢在截止日期过了以后哈，后来陆陆续续的最后确定的是56个这个 14个泛民 对56个议员当中有14位是我们理解泛民主派的这个议员，其中呢就有这个刚才说的梁国雄议员。那么在更多的这个我们通常说就是梁国雄议员口中的这个保守派啊，或者说他们自认为是叫建制派，当然还有或者说叫民建联这一边，那他们的这个议员又是怎么样看待这一次的上海之行？为您访问到啊，这个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李慧琼议员。对于上海之行啊，民建联或者说整个建制派这边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其实我们很感谢上海市政府和中联办和各个单位的帮助，让我们全体立法会议员呢可以到上海访问。这个访问是回归以后呢第三次全体立法会议员有机会到国内去考察。我觉得这一次选上海作为那个考察点是很有意思。第一刚刚去昨天公布的那个上海的那个股市跟香港的股市可以进一步互通，这个肯定是对两地发展为财经中心、金融中心的那个定位有很大的帮助。除此以外呢，其实上海的发展呢也是一日千里。我觉得作为议员呢有机会去用眼睛去看，还有呢去听 当地的发展呢，对我们两地的那个沟通有很重要的作用。 嗯，那这一次民主派的这个议员就要求跟中央的官员单独的见面。最后我现在了解到的一个安排是说，这个建制派的议员会在中途离场，以留一个单独的时间，让这个民主派的议员和中央官员见面。这个考量是什么？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 大家也知道，这个关键时候，今年是关键年，在香港来说，因为是我们政改的基准，所以呢，这个时候去考察，也得到了王光亚主任和李飞主任的答应去出席这次的会面的话呢，肯定谈政改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也为了让那个沟通更顺利的，我们建制派呢，也或者是应该说我们民建联很愿意做一些小小的配合。我们在全体沟通开会以后呢，我的理解是，如果有意见想再留下跟我们领导人去谈呢，可以留下。我们民建联会安排呢，先离开，让他们有一个比较独立的那个沟通机会。我们目的不是为我们不是看我们自己的政党，而是希望让那个沟通更顺畅，也为我们政改可以取得成功做一个坚好的基础。 嗯，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民建联平时跟中央官员接触的机会或者说管道比较的多，而泛民方面平时和中央官员接触的机会就比较有限？ 我觉得也不能单独怎样看，但是应该说我们从来是很愿意跟中央沟通，因为我们愿意，也感觉有需要，所以呢，自然那个沟通机会也比较多。但是是不是很多呢？也不是。好像我自己呢，比如说跟王光亚主任见面，和李飞主任见面，也是上一次他来跟我们建制派谈的那个机会罢了，不是真的外界说的那么多。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只考虑本身的那个要求。我们很明白，这一次政改的关键是拿到2/3的议员的同意，其中希望可以争取泛民主派的那个部分议员或者是全体议员的同意。所以呢，在这个大前提下，他们希望多一点沟通时间，我们觉得也是好事，所以我们就愿意有这个承诺吧。 好，这个李慧琼议员说，建制派方面非常愿意哈，把这个沟通的机会多给一点，给到这个泛民方面。之前呢，其实在这个报名截止日期之前，泛民方面报名的人数不是很多，主要原因呢，就是大家觉得如果说过去是听演讲的话就没有意义。好，这是泛民方面的一个说法。那最后把这个要求呢提给了这次访问的团长，也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呢，曾玉成就拍胸口答应说，肯定没有问题， 让你们有一个独处的机会。 不是说独处机会，就是说一定把这件事情可以办得到。那当时包括建制派方面，我作为工党的这个何秀兰议员就说，如果说啊没有办法单独会面的话呢，怎么办呢？我们建制派的议员保持沉默啊，就是讲话发言的机会都交给你们啊，我们就作为变成不讲话。好，现在能够达到说不仅不讲话，人也不在。好，这个也是一个相信很有意思的一个安排。总共是我看3.5小时的会面的时间，1.5小时前面是大家的集体交流，最后的2个钟头留给泛民的这个成员。好， 怪不得郑玉成说他这一期是压上了自己， 压上了自己。 好，这个本身我想说实话，既然我觉得从这个中央方面你邀请的考虑的话，你既然请了大家，我觉得应该也有这份期待吧。就是说你既然请了泛民的议员，那当然就要有准备要谈嘛。 而且说句实在话哈，尽管刚才李慧琼说他们对于建制派来说见到中央官员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他个人来讲可能是这样， 但是你想想，你在两会期间你就光张德江他们是分别见了2次 啊， 就是人大和政协港区的委员港区代表，他都分头见2次，而且2次都是闭门的，就是一开始 是媒体，你可以拍他们怎么样进去，但是他们在里面谈了什么，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是啊， 所以他们是完全是有机会面面。 从这个角度来说，建制派见中央的机会多的是。 机会那相比，那当然是人家比你们少很多。 对对对， 这个层面上，人家已经既然是请过去，想要营造一种和谐共荣的气氛，那就应该创造多点时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也是应该的。 是好，稍事休息，待会儿我们继续说这一次的立法会议员上海之行。 凤凰卫视集团全媒体报道再度出击， 汇整一周资讯热点， 展望新闻发展风向， 开辟微信即时互动， 呈现全视角立体观点。 每周一上午10点，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凤凰 U Radio 同步直播， 锁定全媒体周刊， 给你不一样的 资讯新体验。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蓝素， 我是郑。 好，这次在香港立法会一共70名议员当中呢，有56名啊会决定是访问上海，在4月12号到13号期间，在上海住一个晚上。我注意到这个立法会通过的预算，这次访问的行程预算是每一位议员7800块港币，7800块港币。一天一夜啊，两天一夜，准确来说，恐怕不是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预算啊，7800块。如果说飞机坐个头等舱、商务舱的话，飞机票 很贵了， 飞机票占了大概一大半。好，然后再加上酒店，不知道上海市政府有没有稍微补贴一点。好，那当然这个都是细枝末节，关键是大家谈什么。我们注意到，在这一次访问的时间点上，有另外一个重大的消息，就是在昨天的这个博鳌论坛期间呢，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啊，是宣布了这个沪港直通车的这个方案。这个方案的确也是在香港的这个市场中间传了好几天了，也是导致港交所之前就停过牌，昨天终于那这个消息证实了， 14年来第一次，这是第二次。 好，这次那消息出来之后，港交所昨天也是停牌，然后这两天那停牌之前股票也是一路往上走。 对， 沪港的这个直通车导致这个 A 股和 H 股可以连通，这个对于香港的市场来说，一般理解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访问上海又多了一层，恐怕是金融方面的这个意义。相信中央政府选择这个时间点来宣布这个方案，恐怕也是一个考虑过的一个结果吧。 因为香港也很多传媒就是在分析这个，不管他们是什么阴谋论，还是在一些推算吧。但是他们说啊，在他们去上海之前推出这个大礼物，就想缓和一下大家的气氛 啊，对吧？ 谈的 为这个访问营造一个良好的前提。 但是你知道长毛说什么吗？他说他们选择4月12号请我们过去这个日子哈，你们去查一下国共历史上在这一天发生过什么样的事件， 什么 你去搜一下就知道了。 什么秘密？ 他说这个事件呢，就是会令到像他们这种议员会多想一层，大家回去自己看啊。总之这是梁国雄议员给大家卖的一个关子。可是你说那些细枝末节，但是细枝末节有的时候你是能够嗅到一些信号的。你比如说梁振英这次位子我觉得非常的奇怪。梁振英他是中途就开着就说我去看一下上海这帮议员们，去到跟上海韩正啊、跟王光亚和李飞见面。但是中途来的，中途来之后他待的不多久他又提前走，但是呢他走了，可是那个谁在，韩志源又在，政治和内地事务局局长他是从头到尾跟着，只是范民不想见到梁振英在场。这说明什么呢？你想他现在那个五部曲嘛，咨询五部曲， 是 五部曲，政改五部曲现在还属于咨询阶段。 对， 就咨询完了之后梁振英要干嘛？他要给中央是汇报他咨询的一个成果嘛。可是你在梁振英还没有汇报之前，你就让这些议员们先跟中央官员先把你们要说的不知道来说一通。那会不会就完全是不把梁振英放在眼里 老实说， 就会对 目前它本来是已经一个烂摊子的管制局面，我觉得会造成更大的一个困扰，就说明这个特首啊，你不管是在民众心里还是在议员的心里，他的这样一个地位他其实都是不高的， 嗯， 这个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自然了，现在恐怕梁振英在这个议员当中可能受欢迎程度不会特别高， 就是完全不， 但是你说的这个完全不放在眼里，这个主要也是来自于泛民方面的这个意见，好吗？总共70个议员当中，泛民也只有占到27席，只不过这个27席通常声音比较大，那么当然他的立法在立法会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你说特首代表的是香港的这个行政的这个分支，你的香港的立法部门，我觉得跟内地，你看访问内地之前跟包括人大做交流，这也是应该的一件事情，不管有没有考不考虑到梁振英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安排，我觉得立法会议员，他很多立法会议员是这个民众直选产生的，他作为一个民意的代表，理应啊，我觉得跟这个内地有这方面的沟通。 我觉得就是樊叔，你刚才说这个梁振英在这个上海之行的那个位置好像有点古怪。其实是可以分析，是这样分析的，因为现在这个行政跟立法会，你知道这是香港的哪个关系，好像这是有一个对立的情况。比方说就是财经约生案，也有很多议员要做出千多项的这个修订，就好像立法会现在的那个角色就是去阻挡，就是行政方面去执政方面。所以如果梁振英现在show up 的出来的时候，可能真的会影响到这个上海之行的那个成果，所以他在卑闲的那个考虑之下，他就躲在一个比较。 那我觉得你说立法会的存在的意义，不就是要某种程度上制衡，或者说是这个互相平衡行政方面的这个权利？这个我觉得在立法会的设置上，你不管任何地方，只要有这样的设置，你看美国总统跟美国的国会从来也不会完全都是意见一致的。那立法机关跟行政机关中间保持一定的区隔，我觉得是这个制度设计的应有之意。所以，你要是真的把这次立法会议员跟梁振英一块儿，比如说或者林郑月娥一块儿请去了，大家坐在一起发出同样的声音，这才叫奇怪，对不对？ 因为其实那些立法会议员已经跟梁振英跟那个林郑月娥已经有很多交流的机会了过去，但 是 大家都没有成果。 好， 这一次就是 这两天也是周末，这个周末又是在不断的政改的这个咨询，所以从特区政府这方面来说呢，光看场面，如果光看行程来说的话，不可谓是没有花时间啊。这个林郑月娥我看也是落区落的非常多，包括这个谭志源哈，这个一直在见面去谈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可以看得出来，港府方面有非常大的这个意愿去推动这件事情。所以呢你如果说比较现在的气氛和政改咨询刚刚开始的气氛的话，我个人的一个观察，港府方面已经掌握了这个主动权了，就是说这个话语的定调，特别是在上一次这个人大法工委的这个李飞访问这个香港的时候，访问香港了之后呢，这一番讲话被视为是这个一锤定音啊，这当然不是李飞自己的讲法，香港很多媒体做出这样 的 解读哈，但是我觉得很难不让人产生这样的影响，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话语权的力量究竟是谁大。比如说像刚才梁国雄议员通常在立法院内都是受关注程度比较高的，有的时候作为个体来说他的声音非常的大，但是如果你看整体的这个议程设置的能力的话，你还是得承认现在建制派这一方面是占了上风。恐怕泛民也只能够通过有的时候一些超常规的方式来表达，来把这个劣势来稍微扳回一点。 你说政府就积极推动这个普选的，其实除了你刚才的分析之外，我开电视的时候我也观察到一些东西。因为在追出这个政改资讯的时候，政府的那个广告，这是关于普选的那些广告，就是很general 很片面的去说那个普选怎么样选出来，就是 有商有量 对。但呢只要你留意一下最近呢关于普选的那个广告，他们那个 style 那个风格就转了， 是怎么 就是在强调就是要这个机构提名 啊， 对， 就是变相的否定了公民提名的这个选项， 就是慢慢就好像一种教育或者是影响吧。就是我看的时候 啊，就是这个社会的教育就是越来越紧密了，就是对，所以呢，我想着下一次的广告可能内容的那个交界会变得更清晰，就是现在普审应该是怎么样做，他就会做另一批的广告出来。 哎，你说这个广告我倒想到了哈，你看这个很多地方啊，在不管是选举啊还是在一些政治宣传当中，各个政党其实都会投放一些资源到媒体上去做自己的宣传。但是当然在香港的这个，因为电视台这个有一个发牌照的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播政府的一些我们叫 API， 就是政府的广告，所以说如果光从这些广告来看的话，肯定都是代表政府的一个立场。各个政党现在好像还没有一个不管是实力啊还是选项去投放广告，去比如说泛民，他如果要讲公民提名的话，很少看到泛民有投放广告去宣传他的这个公民提名的。 对，不知道是不是电视广告他规管的会比较严格，但是你看纸媒就是报纸上你是经常能看到的大幅是被哪个政党或者某一个团体，它是 在电视上很少看到 这个标准， 或者在街边的横幅啊什么的是能看到 这个标准的指示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以前曾经看过一些报道，就是好像某一个政党在一个电台里面就做过一些不是广告，它是它政党里面有一些心学，比方说新 学 啊，对对对，他们的新的区议员，他们的那个 program 就是说，那个新的议员就是去探访那些夜晚上在街上 露宿者 留他的那些青少年那些，然后呢在里面小小提过这个政党的那个头两个字，然后投诉就跑出来了。可能在电子传媒对于政党的现在那个广告的开放还是没有，所以纸媒方面就比较多一点，但是电子广告就暂时还是没有 的。这个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现象。你看在这个传媒的这个话语哈，虽然香港有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么一个环境，但是在我们至少在政改这件事情上，我看到的所有的宣传都是来自政府方面的这个宣传。那我觉得这也是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香港的一种政治的生态主要的分歧啊。这个如果说您在听这个节目不是特别了解香港的这个政治的话，主要的分歧是什么？如果要很缩略的来介绍的话，就是一方面强调要特首的人选是机构提名，也就是说只有特定的团体要通过一个现在的方案来说是一个提名委员会哈，这个一群人来决定谁有资格去选特首，然后交给全香港的市民一人一票选这个特首。那有的人就觉得你这个就设定了一个筛选的一个过程，这个筛选的过程是不对的，应该在一开始就由每个人都有资格来提名啊，来决定这个门槛。这个是现在关于香港的这个特首普选的一个主要的分歧。好，稍事休息，三立华新闻啊。我们最近来看到，除了这个泛民的议员访问到上海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位香港也是非常有名的政治人物去到了美国。那他们在美国干了什么呢？稍后来讲。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办公室官方 Twitter 啊，就在上个星期就宣布，拜登呢在4月4号的时候，上个星期五就顺道会晤了陈方安生和李柱铭。陈方安生和李柱铭这个在香港本地都是非常有名气的这个政治人物了哈。这个李柱铭呢是大律师，然后呢也是民主党的创党主席，在香港基本上你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陈方安生呢这个也是香港非常有名的女性政治人物了，之前也是当过政务 司司长，在香港 董建华时代， 对这两位呢，在香港都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虽然说现在已经不在一线了，但是基本上还是，特别是在民主派这一边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这两位呢，这一次在美国就展开了为期两周的一个访问行程，一个是拜访美国的这个国会，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跟拜登的会晤呢，说不上是正式的会晤，但是呢有一个见面。在美国的这个国会呢，是比较重要的人物，就是这个南希佩洛西啊，这个众议院的少数派少数党领袖，也是民主党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位人物啊，这个他们呢就有一个见面。李柱铭呢就说他的目的是向美国各界介绍香港民主现状与争取普选的发展。美国国务院呢在最近其实发布了2013年的这个全球人权报告，其中涉及香港的部分就批评了香港的基本法，限制啊香港市民和平改变政府的权利。那当然了，这个是遭到了外交部香港特派员公署的这个回应，说香港回归17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施，经济发展成就显著，政治改革不断推进，国际社会对此有目共睹啊。这个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罔顾事实，对属于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我们坚决反对。在李柱铭访问美国之行这个报道了之后呢，环球时报也是发表了一篇社评，评价说香港民主派的这一招哈是告洋状， 是不臭棋， 是一部臭棋，好，这个一个非常犀利的一个评语。 尿臭壶啊，是不是 什么对，还说这个是尿错壶，这个我觉得体现了《环球时报》这份报纸的一个品味和风格。好，这个用词方面是非常有它的这个特色。但不管怎么说，李柱铭他并不是第一次去美国，也不是第一次在美国的这个政治人物当中啊，这个谈香港的这个事情。之前李柱铭其实就在美国国会作证，谈了香港的这个政治发展跟这个特别是民主改革改变的这个问题。那当时其实在香港也引发了很大的一个争议哈，相信在国内就更加了，就是说你这个是一个就是搬外国救兵啊来干涉香港的这个问题。在香港有不少人骂这个李柱铭是卖国贼啊，是这个汉奸啊等等等等，他这个行动从来都是富有很大的一个争议。那这次又在这个时间点上又是去到美国，我就在想，这个李柱铭在这样坚持做这样的事情，恐怕他有自己的一个原因和他自己的一种坚持在里面。 你看到现在的舆论哈，也是挺有意思的，你就包括信报的创办人林清芷，他就对于指责他们的人就给一些反驳，他说你看这个李柱铭和陈方安生两个都七十好几的人了，他们在政治上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你看都一大把年纪了， 他不想选特首， 他说对啊，应该是在政治上他们没有什么大作为，所以呢他们完全是没有出自私心，就是也没有什么野心，完全是看到现在香港说不断的衰弱啊，繁荣的局面不在啊，然后又在政改方面好像这么多的困局没有办法往前走，他们是挺身而出。但是你会细想，他选在这么一个时间点，而且呢又这么暧昧不清，什么叫做顺道呢？这难道不是经过铺排好的吗？就这么巧合会在这个时间点去顺道进行一个访问。 我 觉得很多的猜测他都是非常有他的理据的，你现在听起来的反驳就反倒不是那么站得住脚。你就尽管他们是年纪大把，但是凭借他们目前在香港政坛一个地位，你就比如说陈方安生，香港的公民党有多少人完全是一手他现在的这个掌控力和对这些后辈的影响力，你不能说是没有的。 陈方安生这个一直我听老一辈的可能香港这个熟悉政界的人士谈，这个陈方安生当年可能是九七年之前英国人比较主义的培养成为下一代香港这个政坛领袖人物，甚至是要角逐特首这个位置的一个重要的候选人。 就有一个说法嘛，当时为什么董建华说以脚痛下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在主政这个政务司的时候基本上是把董建华给架空了，所有的公员都不听他的，都没有办法指挥了。 好，这个当然可能跟中央不是特别的对付，但是在香港本地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文汇报的一篇评论啊，这个说 陈方安生跟李柱铭这个是试图引入外国势力干预，向中央施压，捆绑反对派政改立场，表面推动民主发展，实质出卖香港，扯普选的后腿，这也是非常严厉的一个批评。 虽然呢，就是内地传媒都有比较致敬的一些批评，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呢，就是尽管陈方安生跟李柱铭在美国去见那个副总统是吗？但是美国。尽管美国施压，我觉得中央也不会改变他们在普选在基本法里面的立场。但是呢，陈方安生的影响力还是有的，因为他最近呢就推出一个普选的建议方案。就是说OK， 因为中央不能接受这个公民提名，那他就想到一套，就是说提名委员会的组成方式，他有一个建议，就是提名委员会可以全部由香港的选民选出来，那就是说市民可以间接选出他们的提名委员会的这个委员，然后再选出他们心目中的那个特首的候选人。 对， 那他这个方式呢就符合呢这个基本法一个 有一个选举人这个提名委员会的规定， 对，提名委员会的规定也可以符合到那个这个市民对于那个普选出他们代表的一个， 既表达了民意又符合了基本法的规定。 这个看法呢就好像是最近传媒谈的比较多，香港的传媒谈的比较多，因为这个方案比较合理。还有就是香港的官员方面对这个立场也没有太大的反对，可能啊，我们不知道，可能这次就是香港的那个立法会议员特别是泛民议员，他们也会研究，如果有机会跟官员去研究的话，也会研究这个方案。 哎，但是啊，我听上去这个制度它有一个什么奇怪的地方呢？就是说它是为了满足基本法的这个规定而让多了这么一个设置。你既然已经让全港的市民一人一票选这个600人出来，那这600人他要不要代表香港的这个民意？如果他要代表的话，这个跟一人一票选特首或者说一人一票来提名特首有什么样区别？那何必多此一举？ 所以呢，其实背后呢有一些分析，就是说为什么中央要坚持有一个提名委员会去选一个特首的候选人，主要的就是说提名委员会的那些委员可以比较 帮中央把关， 对把关，就是不让一些对抗中央的候选人跑出来。所以呢他们就强调就是基本法里面有一个提名委员会， 是， 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我觉得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否认，我觉得中央肯定不希望一个对抗中央的一个特首上台，因此这个我想即使是中央官员层他也不会否认这件事情，这个提名委员会的这个设置肯定是存在这样的一个筛选的这么一个功能。 所以很多学姐就是分析这一次就是泛民去上海呢，第一个点要做到就是跟中央的官员有一个共识，共识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大家有一个看法，就是不会用对抗中央的那些候选人跑出来。如果大家有一个， 如果泛民答应不推出这样的候选人，有没有可能换得， 那就可以继续谈下去 提名委员会的撤销乃至是任何的这个变更，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 对， 那他们都不要再当议员了，他们怎么对得起他们的选民？ 不是因为你这个，不是你这个泛民，即使现在所有的泛民议员承诺说我们不推出一个这样的候选人，你这个承诺有多大的效力？因为你的这个基本法规定的这个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不管你以后换谁做特首，换谁做这个香港的议员，你都要按照这样的程序来。但是泛民今天的议员说，我们保证不推一个对抗中央的候选人上来。明天换了一批议员，他们说我们不反悔了，那怎么办？ 不可能保证，就是 对 你现在 这个不可能保证， 你说不可能是保证，就是现在的行前大家一个气氛哈，就包括范旭立泰都说，大家对于成果不要抱太大的期待， 是啊， 你就仅仅是走出第一步，坐起来给你这个 谈 的机会，就跟建制相比的话，你是建都没有办法建的。你像包括刘慧卿之前民主党的主席，他不是还专门开一个记者会吗？他说他跟梁国雄的这个意见就完全不一样，梁国雄是我第一个报名，我一定要去，尽管我是没有回乡证， 刘慧卿就始终她解不开心中那个心结。她说当年是把我的这个回乡证给无理没收了，她如果不是用正常的方法还给我，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踏足内地。你看有 咽不下这口气， 她说她是抱着这样一个态度的。你说如果是抱着这样一个态度，怎么可能有任何的什么承诺保证？那算了，我就不要再有这种设想。 哎呀，这个说回来哈，这个范明这一边之前也是内部讨论了很多，哎，关于要不要去啊，或者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去那之后干嘛？现在还有人说， 我觉得起码你一定要去啊，这是人家给你一个这交流的机会。 我听完刘慧卿他说这辈子都不会踏足内地，我都觉得是非常狭隘的。 在哪个互动里面，你不知道结果会怎么变？ 对啊，你说你去那儿，你非得非你不见得一定要谈政治，你就光看看这个国家在发生什么，在做什么，人家怎么想的？ 你看这个，我觉得 你如果把他们当敌人，你好歹也知道敌人现在 在哪一步了吧？我觉得比较这个台湾的，你看民进党的这个民进党的人士，他民进党的这个立法委员什么，从来都不反对，从来都不抗拒去到大陆哈。这个尽管他们有的时候他并不认同大陆的很多的这个做法，他们政策上分歧很大，但是他不会拒绝。这个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台湾的这个政治人物在香港比香港的政治人物在这个地方成熟多了。我觉得 精明一些可能是 对他 智慧一点， 对你或者说有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技能比较熟练， 甚至没有永远的敌人呢。你有一些东西大家谈的才能够成就的。 他们还争一点在哪吗？他们不是安排的去看什么高铁吗？ 啊，对对对对。 有人说那个有什么好看的呀？高铁我们又不是没坐过，还真 我要去买东西， 还真 是小孩子的赌气的那种表现。 我觉得你既然是去了，还真的是要客随主便，人家安排你什么，你不管不你尽管是看不起也好，不认同也好，你看了你又不会掉。肉是吧？你看的时候好歹是增长见识，说不定能有新的一番发现。 你在香港生气也没有用。 关键哈，我觉得另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说民主党这个包括刘慧卿这样的对于这次上海行心存芥蒂？2010年的所谓的这一次泛民的分裂，其实我觉得对于民主党来说是印象深刻。当时关于2012年的这个选举方案的一个争论，哈，当时关于香港要不要提前普选是有一个很大的争论。民主党在最后一刻可以说是接受了这个普选的方案，那其实造成了内部的一个非常大的争议，就导致了像梁国雄议员、陈伟业啊，包括这个黄玉明啊，觉得民主党我们用个传统的说法，背叛了革命，出卖了我们原来的这个同志，因此分裂出来，内部造成了很大的分歧。这件事情对于民主党的杀伤力非常非常的强。你看最近的这一次立法会的这个选举，民主党的几位重量级的人物全部丢掉了自己的议席，之前这个。单仲偕在这个港岛区跟人民力量的这个袁明明选，还有一位建制派的这个议员，三个人补选这个海怡半岛的这个席位。虽然说两位都没有选上，但是呢，人民力量非常高兴。袁明明虽然说没有选上，但是比选上还要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得票比民主党的这个大佬要多，他就觉得我们已经代表了香港民主派的 力量。 民主派的正统，现在正统在我们这边。那作为老派的这个白鸽党的这个刘慧卿这样的呢，他就是觉得我这次上海秀万一又跟2010年，到时候我们跟这个建制派也好，中央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妥协，我又成为被这个社民啊，或者是人民力量方面攻击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对象，说你们又出卖了香港人，那这样的话估计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好了，那反正他们今天晚上就会出发啊，行程两天。那梁振英会半途加入，中央官员应该会是在星期天的时候跟他们有一个见面。那到底他们会谈些什么？会不会真的像现在的外界预期，不会有什么成果，只是一个气氛的融合啊？这是第一步，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好。非常感谢你就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再会。